这首歌是为一位听友特别送出的，小平，这首歌是你一定要在自己听了很多年的点歌节目当中送给自己的老公的，因为这周日你就要走进婚姻的殿堂了，真为你高兴。同时呢，也希望更多位听友啊，听节目听着听着就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他。其实我们都在等那个人，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像大家的快递啊，每个人选择快递公司不一样，有的人呢他的快递就来得早一点，我们的呢可能就是慢一点晚一点在路上的啊。只要是你对这件事情还抱有信心的话，他一定会在某一天到达的。 Sweet 阿兔朋友他说，我最近感觉精力都被消耗掉了，有没有一首能够让人为之兴奋起来的歌曲呢？不知道下面这首歌能不能起到药到病除的作用哈，那我们来试一下吧。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all my fault, 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a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I keep saying no.If you want somebody, can't let them get away. Oh no, you don't want to end up sorry. The way that I'm feeling every day. No, no, no, no. There's no home for the broken heart. No, no, no, no. There's no home for the broken.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my fault, cause I said I needed space.I've been torturing myself a night and day about a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I keep saying no, this can't be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I keep saying no, there's gotta be a way to get you, gotta be a way to get you close to me. You gotta speak up if you want somebody, can't let them get away. Oh no, you don't want it.I'm broken, no room to breathe, and I got no one to blame. No home for me, no home, cause I'm broken. Not a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So you better speak up. You can't let him get away. Oh no, you don't want to end up sorry. The way that I'm feeling every day, don't you know? 那个女孩听完这首歌有没有好一点呢？总之呢，生活里啊，确实自己要做自己的情绪的 管控大师啊。当你情绪糟糕的时候呢，可以一个人啊在家里以一种你觉得非常舒适的方式把它发泄出来，不管是痛哭一场，不管是让自己暴吃一顿哈，我指的是你一个人啊在家里呢给自己这样的一个释放的时间，而不是每天都有一个积蓄的点，而是应该让它集中的爆发一下，难过就难过啊，糟糕就糟糕，不过就这一个晚上，明天早上我又是一条好汉。最近说过了，水星逆行呢会让大家产生一些糟糕的情绪，不过好消息就是19号啊，这周日呢它就要渐渐离去了，你也会发现自己的状态会有所好转了。人是需要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的，比如今天呢天气开始舒适了许多，此时此刻呢小熊疯子抹茶也说，这样的夜晚已经没有夏日的燥热了，可是心里呢却越来越紧张了，想为他的同学点播一首歌曲。那稍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我此刻想说的是，我在建外大街14号这个位置，刚才特别留意了一下温度的，也是25度，非常的舒适，希望在这样的晚上哈，伴着凉爽的风，想着周五就到了七夕节，或许有些朋友星期六8月18号也会参加很多朋友的婚礼。那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会送出你要点播的歌，而这一首呢也是很多人喜欢的梁山伯与朱丽叶。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能表白我的心，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就能够让我们相偎相依。 我爱你，你是我的主， 从牵手成功，一天天的彼此了解，到最后能够走进婚姻殿堂，还需要一段漫长的路。 但这段路一旦走过去之后，那可能就是一辈子的相依相守。所以下面这首歌是很多要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朋友都很想听到的。今天晚上呢，小熊疯子抹茶要送给同学肖春和他的妻子，这首歌给你们，祝你们百年好合。 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 每听一次这首歌，就发现好像两个人之间真的永远都不要忘了在婚礼的那一天我们彼此承诺给对方的事情。大大的城市，小小的我，但是有这份爱，所以可以让我们体会到每一天的辛苦，

山区发生塌方、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提醒广大市民避免山区出行。另外，明天午后天气比较热，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东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一组影讯。主旋律电影《信仰者》于近日曝光了终极信仰无悔版预告及信仰光热版海报。预告以一种悲壮的氛围开场，以主人公方志敏在狱中奋笔疾书时“我出生在一个黑暗的年代”自述，辅以山河尽破碎、忠魂无所依的写实镜头，凸显了信仰者们所处的年代和面对的困局，再度引燃了观众心中关于信仰的感悟、思考和期待。即将于8月17号上映的合家欢喜剧《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正式开启倒计时模式。日前发布的终极预告中，达叔吴孟达深情呼唤我苦等你30年。对于乌龙院这个 IP， 相信很多观众都不会陌生。94版乌龙院和漫画版的乌龙院陪伴无数80-90后度过了愉快的少年时光。这次新乌龙院选择暑期重磅回归，在港台喜剧风格的基础上混搭了东北喜剧风格，一众南北喜剧大咖联袂为观众精心烹调了一道喜剧盛宴。同样是喜剧电影，动作喜剧电影《胖子行动队》今天发布了超戏精海报和超灵活预告。海报中首次曝光了包贝尔的女装形象，风流倜傥的文章与皮一下很开心的包贝尔组成了胖子夫妇，摩拳擦掌，似乎准备大干一场。在预告片中，两人分别饰演的300斤和290斤的重磅特工身手不凡，速度感人，不仅能完成高难度的后空翻，甚至还可以上9天揽直升机。在执行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任务过程中，以自己蠢萌的特大号身躯为观众献上了轰炸式的笑点。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8月14号周二晚上来到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今天呢是 HJ 努力奔跑的 girl 你的生日，生日快乐。你要点播那首歌我明天后天带来好吗？今天直播间里没有这首歌，但我要把下面这首生日快乐送给你，真心的祝福你快乐。 不管时间走了多远，不管昨天明天，什么叫做永远，我只想要今天陪在你的身边，为你唱一首歌，再靠近你一点，肩并着肩，连接着脸，就在这一瞬间， 今天是你的生日，所以你要快乐。其实每天都能够可以吃蛋糕，但为什么生日那天的蛋糕就特别的不一样呢？因为可以许愿，可以吹蜡烛，也可以和朋友们共同见证自己又长大一岁的这个历史性的一刻。这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快乐来自于分享，来自于和大家在一起时刻的你的样子。所以呢，希望长大一岁的你更懂得对自己好的同时，也要把爱给予别人。经常会问爱到底是什么，有好多时候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爱。其实爱很简单，凡是能够提高、充实、丰富我们生活的东西就是爱。爱能够让我们突然间变得充实，突然间觉得自己比过去又进步了一点点，也发现生活没有那么无聊了。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有爱包围的世界，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自己是充实的。并不是说这周五的七夕没有人给你礼物，你还是一个人，你就是没有爱。如果你真的懂得爱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切对你来说并没有那么的受刺激。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来自杨宗纬，他也唱过很甜蜜的歌，叫做《幸福的风》，送给小布。 我永远只能一个人生活，孤单的快乐哀愁，偶尔可以伪装潇洒自由，心里慌了起来，自己喝酒，以为你只是一个美丽的偶然，吹灭我不经意降落。谁知道你不懂，谁知道你不走，拥抱着我说终于找到了我。你看穿我的冷漠，亲吻我的烦忧，不在乎我曾经的错。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请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以为你只是一个美丽

想唱给你听，你流泪的表情让我想拥抱你，是一种约定，要一起去旅行，唱未来我听我们的命运，就算孩子气，人生总有些风雨，要决心才看到天明。谢谢你陪我任性，谢谢你从不放弃，因为你是那个让我想 不管爱情还是友情，终极的目的不是归宿，而是理解默契，是要找到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怎样的心情。辛苦一天了，如果想和他聊一聊就可以发一段语音呢。今天晚上韩丽在爱得更久点的陪伴呢就到这里了，稍后是男左女右，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继续两个小时的广播时光吧。 自己